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荣誉之地广播电台，这里是第11次播出，我是苏武。 那我就是牧羊 了。嗯，我们有几年没跟听众朋友见面了吧？ 很长一段时间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牧羊主播追求节目效果。什么是节目效果呢？ 就是要进行一些思考，是吧？然后思考时间太长了，说白了就是一个pause 啊，就是休息。 哎，对，就是本来食欲不振的，听完节目，哎，马上想吃饭了。本来这个便秘的，哎，听完节目马上能上厕所。 哦，我本来是说这个想睡觉了，听听睡觉了。我估计我们的节目是想起床了，听听可以起床了。我们太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好吧？一般这个有名的节目是吧？他们都会有一些 pause 的，那就是 pause， 就是休息。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德国有个很有名的节目 TV Total 是吧，就是 TV Total 是吧，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娱乐性的一个节目吧，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像朗朗啊，就各种国内名人过来都会上这个节目，这个节目一般是晚间11点播出。 对，周末就没有。 那为什么他这么晚呢？倒也不是因为他的话题比较禁忌啊，像康熙来了这样，他主要是要把德国所有电视台整天播的节目当天的做成一个小集锦，比较有意思，可以嘲讽的，可以批判的，可以讨论的，可以这个 啊，总之就是搞笑的吧。 对， 好吧，这个就无所谓了。这两天其实天气挺热的是吧，咱们这块儿。 你说跟印度比吗？ 跟前几天比啊。 嗯，跟冬天比。对 对，前一段时间比， 终于开始有夏天的影子。 这个苏主播他还想给咱们讲一个笑话，听他怎么讲。 就话说曾经有一个非洲的留学生到德国来，哎，一学期完了给家里写信说，爸爸妈妈呀，我在这儿都好，这里人也好，吃的也多，都好，就是一点我不喜欢什么呢，天气不好。其实呢，这个白色的冬天还凑合，就是绿色的冬天太难熬了。 绿色冬天是吧？就是说这是夏天的时候，就都长叶的时候，天也挺冷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两周前还是挺冷的，我都穿就差穿棉袄了，然后突然今天就热起来了。行吧。不过这段时间最怎么说呢，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吧？对于咱们这种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那就是这个哈马丹。 斋戒月， 就是这个穆斯林是吧，这段时间就整个这一个月是吧，就要斋戒，就不吃饭啊。就是不是整个月不吃饭，是太阳出来之后就开始叮咣敲一通，然后开始干活，一直到太阳落下去他们就不吃饭了。正好这个现在是夏至这一段时间刚过是吧，然后天儿特别热，然后就是北40多度啊，他们估计一天除了睡觉那就是叮咣磕一通，吃饭的时间很短了。 这件事情是怎么引起注意的呢？哎，有一天苏武牧羊坐公交，就突然发现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在一个不该停车的地方他停下来了，然后走到了一个草坪，神色凝重，然后蹦咚一下他跪下来朝某一个方向磕头。然后我们就大概明白是这个斋戒月快来了。之后呢，这个牧羊主播就时时刻刻的注意这件事情，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 还不是不太有趣，就是长一些知识吧。 对，那话说像德国这个纬度，日出大概也就5点过，日落得晚上10点，所以说一天下来16个小时不进食，但他们应该能喝水吧？ 好像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好像也不能喝水吧。总之吧，就是正常人是吧，都是可以都得不吃饭。要信的话，有些人他们比如孕妇啊、小孩啊、旅行的人啊、病人啊，他们就可以吃点东西，为了身体健康嘛，是吧？就是旅行的人，他们可以现在吃，然后等完事之后再补斋戒，这一斋就斋一个月。这个月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月，他们是阴历，跟咱们这还不太一样。 你是说跟中国的阴历不太一样吗？ 都不太一样，都不，他们是真正的阴历，中国还不叫阴历，中国其实是阴阳历。这个就中国的它是以月亮为主是吧，每个月之后它还有闰月一段时间，基本上每个月它是月份跟这个气候都是相反的。天热的时候都那几个月是吧，天冷的时候都是那腊月都天冷。 但他们那不一样，他们只有一年十二个月，十二个月只看月亮。那么一个月亮怎么说呀？来一次，对，怎么说那叫一个月圆月缺是吧？一个轮回，大概是28天到29天吧，对吧？那这么一年下来，是吧？也是十二个月下来，那就比这个真正的太阳一年的时间就差了那么十几天二十几天的，对吧？时间长了这就不一样了。但他们只按这个算，他们只是按他们这个历法的第九个月，他们叫热月，跟现在也挺热的，这么算。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每年就往前推，往前推，可能再过几年就到了一月份了，他们是斋戒， 嗯， 那个时候他们就比较舒服了。 嗯， 尤其在北纬40多度的地方， 嗯， 啊，也就是不吃个中午饭吧。 那这个斋戒月的方方面面肯定都挺有意思的。那这个牧羊主播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它的来源吗？ 来源也挺有意思。其实来源就是据说嘛，就当年这个真主安拉还是什么，就是给了穆罕默德古兰经，就是这个月时候给的。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个都得圣月是吧，你都得那个祈祷叫斋戒。 嗯， 其实据说斋戒对这个身体是有帮助有好处的。 对， 中国也有嘛，叫辟谷嘛，是吧？ 就我所知，东正教他们也有斋戒月。 斋戒，对，这个基督教也斋戒。 对， 他好像不是不吃饭，他们有些东西不吃，只吃鱼不吃别的。 对，就不吃肉，比如说吃蔬菜这样。 吃鱼，对对，吃鱼，不吃大肉啊。他们管这些羊肉啊、鸡肉啊什么都是肉，然后鱼都不算肉。 对，其实说起来，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有自己的斋戒的一个月，这是为了让你寻找到这个自己和你自己的信仰之间的那一个连接点。 嗯，对，这个当然佛教它不也斋嘛，是吧？但是它不是哪个月斋，什么你想什么斋什么斋，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是向善的时候就斋戒一下， 对，嗯， 吧？啊，还沐浴更衣呢， 嗯， 对吧？然后这个搞事大的就那个多斋点时间，斋戒一下一个月是吧？事小的是吧？就弄3天就行了。中国人还是比较这个实际的。当然了，伊斯兰教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那就是这个叫怎么说，这个完了之后马上紧接着是吧，这个月到了新月之后就3天叫开斋节啊，都可以吃饭了，开斋了，开斋节是吧。我们新疆叫肉孜节是吧，就一般1天或者3天吧，就大鱼大肉全吃是吧。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这个古尔邦节了，是他们的这个好像是十月份吧，还是12月份啊，他们的那个历法的那个时候，就是当年这个真主安拉要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叫阿伯拉罕，他们这个伊斯兰教翻译成这个伊布拉辛，就是一个人阿伯拉罕，就是哎，你这个那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是吧？你这个那个行不行？信不信我们安拉是吧？当然了，犹太教说信不信我们那个上帝是吧？基督教也说信不信上帝？你把你儿子的这个砍了给我吃，我信了，就把儿子带过来了，到耶路撒冷那石头上，刚要剁，行停，上帝就说了，停，行了，行，换只羊吧，你心挺诚的就行了。然后呢，这就说了，是吧？犹太人就说这个是这个阿伯拉罕的这个伊布拉辛的是吧？他的这个二儿子，我们的祖先，我们犹太人的祖先。叫伊萨克，然后那个阿拉伯人就不说，不是，是他大儿子，叫伊斯玛仪，是我们的祖先，两边吵开了，反正砍的那儿子都是他们的祖先，这也是耶路撒冷，这是有一些这个矛盾的地方吧，是吧？都集中这儿了，各个方面。 牧原主播刚才是在给我们讲这个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和这个 基督教是吧？各个反正就是说古尔邦节嘛，我们叫宰牲节，这个节怎么来的？这也是他们这个一个大的节日，是吧？ 行吧。 好，我们说下一个话题。 我很期待。 下一个话题就是上一周呢，有一个重大事件在德国，就是这个 Queen 是吧？ 嗯， 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就访问了大概这么几天吧，4-5天。去了一些地方，然后又走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是他第5次这个来德国访问，还是很有意思的。 他这回倒是没有什么大事，大家也都是欢呼一下，因为他也会有一些这个他们家族吧，有一些德国血统是吧，大家德国人也都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呀女王啊什么的。他就有意思是第一次，他第一次来访的时候是吧，当时是做了一年的工作，两方这个国家是吧，那才五几年的时候吧，然后这个刚刚二战结束嘛是吧，像是这个和解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当时也是前几年这个肯尼迪也刚来之后他就来了，当时肯尼迪之前戴高乐也来了，就德国都跟外交很好是吧，当然也是对抗东德，每次来肯定要去柏林一次，在柏林表示一下是吧支持。 OK， 肯尼迪来了之后就说Ich bin ein Berliner 是吧，我是个甜甜圈然后呢就这样的啊。当时这个女王来了之后啊，当年的时候她特别点我要去马巴赫这个地方啊，大家一看女王点名去这行去啊，进马巴赫看这搜啊是什么地方啊，德国没听说过，哎好席勒故居啊，女王这个喜欢文学好就带去了。女王在那个马巴赫这城市转了一圈是吧，去了席勒故居，去了博物馆，就问了一下哎马呢，什么马 where are the horses， 马呢什么马呢，我一查哦旁边还有马巴赫，那马巴赫是养马的地儿这女王特别喜欢马哎这帮笨蛋是吧啥也不知道是吧，也不会揣测圣意是吧， 这两个马巴赫都离得很近吗， 都在这个那个十八本地区、 嗯 都在那一带，都在苏加特一带，但是这个女王说马巴赫她是喜欢马，她想去看养马场是吧，是很有名的一个养马场，人家去带去席勒故居看了一片， 那怎么补救呢这个， 那不行啊，这个日程安排很紧啊是吧，就领导人出来日程安排很紧的，就是你走一步几点到几点是吧，这安排到分的这不可能了就走吧，就很叫什么呀，很丢人吧，两方这个叫什么准备人员是吧，准备了一年也没准备好。 那么这个第二次他再访德的时候有没有弥补上这个遗憾， 可能就很难办了嘛是吧，就都去一些地方就不能再回去了，再去那附近了。 还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英德就交恶了 啊，这不会的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是吧，他女王也就是签个字招招手的这么个意思。他这个怎么说呢，整个英国是吧只有一个人没有护照，那就是他，别人都有护照，就他没护照，他儿子都有护照。 为什么？ 他可能是有护照的时候他还是当女王的吧，我也不太清楚，之后他就没护照，然后他的名字就叫陛下 Majestate Your Majesty 就行了，都是谁来了这个人 Your Majesty 你陛下来了就行了，都是这样的。据说当时第一次那个访德的时候，这个翻译那人跟他都跟一块儿吧，一直在他翻译，激动，就不小心就把手戳到他的口袋，不是口袋，就是他的包啊，他有包是吧？他可估计不是什么 Gucci 啊什么的那种香奈儿那种包，反正他有包，他塞进去了，他就发现哎呦碎了，这的注目睽睽之下，我不能这么拿出来，大家都看见我手进包里了，我得怎么着想想，悄悄不知声色的就把手再从包里弄出来。是吧，是这样的。当然大家都在猜测这个女王她护照也没有，别人都给她拿东西，她包里会装什么呢，就一直在盯着很多狗仔队是吧，发现里面有口红有些什么有镜子啊，也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行吧，这个事儿也就完了。我们再说最后一件事情啊， 嗯， 也是这个上周的一些大事吧，这个欧盟啊提出个新的这个法案还没有通过，只是一个意向，说了一下，提交了一下，就是这个照片啊，这个知识产权要改一下了。原来呢是这个在大街上是吧，随便拍都没事是吧，随便放。然后你要是照别人在屋里照一个艺术品是吧，你得征得这个艺术品的所有人的允许，你才能照，或者说你才能用于商业目的。是吧，因为商业目的你在大街上是吧照随便照都用于商业目的。现在改了，大街上也不行了是吧，也都争取人的那个所有人同意，然后这个大家就乱了，说这怎么行啊， 我去那个德国议会门口照个相，啪嚓，我还得遮下来是前面那个穹顶。那穹顶现在刚刚修好的是吧？十几年的还没有过了时效期，那人还没死呢，是设计者是吧？征求他同意，不行得给抹起来，对吧？你去那个犹太人那个勃兰登堡门旁边犹太人那个纪念处是吧？一个一个大方块全得遮起来。不知道埃菲尔铁塔还有没有？应该过了时效期了，要不然把埃菲尔铁塔给遮下来，照了之后不能传网上，是吧？ 可是据说埃菲尔铁塔，对，就不能传网上，但是你自己可以照。 对， 我私藏可以，然后给朋友分享一下可以。 就是不能用于商业目的之类的啊。 嗯， 对， 那 这 我 对 发 埃 到 菲尔铁， Facebook 也不行， 对 我 是 也 不 没 行， 有用于商业目的。 对，这是不行，对，这是法国他们已经就早就是这样的了。 对。 是德国很多地方，中国啊什么都是还是可以的，就大街上是吧？甭管是谁东西，大街上照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发，只要是商业目的也是可以的。现在这就有问题了， 嗯， 这就不允许了。像正投嘛是吧？欧盟通过之后，还得德国议会通过才在德国实行。 嗯， 这个然后最大的反对者是谁啊？就是这些是吧？摄影师、商业机构啊，他们也都是吧？广告机构他们肯定也很反对了。对吧？还有维基百科肯定也很反对了，对吧？要不然他所有那些东西就不能再放在网上了，就得遮起来了，对吧？好吧，今天就这样吧。 好，在我没有睡过去之前，非常感谢牧羊主播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知识和欢乐。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我觉得这个伊斯兰文化确实挺有意思的。那杨大人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肯定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点了，但是如果让你现在选一个最有意思的， 哎，可以娶四个老婆。 这是只在他们文化里有吗？ 有些地方，古代中国那不是有钱想娶多少个娶多少？ 那在当代社会呢？ 可能只有伊斯兰有吧，可能非洲也许也可以，不太清楚。就西藏它不太一样，西藏还可以两个人娶一个老婆呢，是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西藏啊， 当然是伊斯兰啦。 这个不太清楚，可能是这个穆罕默德呀，还是怎么着？他是这样的，他就下面说，就都得这样，都可以，不太清楚。 那为什么不能嫁很多丈夫呢？ 穆罕默德嘛，男的，就觉得女人必须得这个服从。 好了，你真是扯淡。